一首千秋月国色生香送给你们。千秋月，月楼江一曲诀别唱离殇，十万兵火月高山刀剑流血映寒光，且望远杀之匆匆，十万雄兵势若虹，乌江畔楚汉三龙，恰上水混蛟龙，最无奈英雄气概空留玉里战边塞，八千骑难逃一百是非成败，最无奈一往昔一世轻狂，八千烽火照洛阳，最难逃儿女情长，苏家三回楚霸王。花甲乱世春秋，到大清一统九州，江山战火本无幽玄，奈何保证不休啊！天下喝酒必分，黎民壮士战火生，诸侯世纪论乾坤，才有的楚汉之分。且听苏家上回，寒霜冷了将军眉，一人三千七十锤子，胜者天意难违。当你算几战豪迈，一剑稳断情窄，断了枪也残了爱，却没敢踏出乌江外。且看这长阳是血，且杀到尸横遍野，恰逢六月起飞雪，却没人说声不解。这万里江山是牢，哪个英豪能逃？身在乱世谁逍遥？我皆是苦中在熬，熬不过这愣是百年，一杯黄土一场缘。历史忘了沧海桑田，谁还记得你容颜？这青史留得一笔，力拔山兮是你。乌江月的樱花雨，是换了烽火万里。 感谢支持。